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1章 OWL 考试第124集。 第一场考试是魔咒理论，定于星期一上午。哈利答应星期天吃过午饭给赫敏提问，可是几乎立刻就后悔了。赫敏焦躁不安，不停地夺过哈利手里的课本，查看自己是不是答得一字不差。最后魔咒成就尖锐的书角重重地撞到了哈利的鼻子。 你干嘛不自己复习呢？ 哈利坚决地说，把课本还给赫敏，他的眼睛在流泪。与此同时，罗恩用手指堵着耳朵，嘴唇不出声地蠕动着，在恶补整整两年的魔咒课笔记。西莫斐尼甘仰面躺在地板上，背诵一种存在咒的定义。迪安对照着标准咒语五级，看西莫背的对不对。帕瓦蒂和拉文德在练习最基本的移动咒，让他们的铅笔盒绕着桌边互相追逐。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气氛压抑，哈利和罗恩没有怎么说话，但因为用功了一整天，倒是吃得津津有味。赫敏却不停地放下刀叉，钻到桌子底下去拿书包，抽出一本书核对某个数字或知识点。罗恩刚要对他说应该好好吃饭，不然夜里会睡不着觉的，突然赫敏的叉子从无力的手指间滑落，当啷一声掉在盘子里。 天哪， 他盯着门厅轻声说道， 那是他们吗？是主考官吗？ 哈利和罗恩在板凳上转过身子，透过礼堂大门，他们看见乌姆里奇跟一小群老态龙钟的男女巫师站在一起。哈利高兴地看到乌姆里奇显得十分紧张。 我们过去仔细看看， 罗恩问。哈利和赫敏点点头，三人快步朝通向门厅的双扇门走去。跨过门槛后，他们放慢脚步，镇定自若地经过那些主考官身边。哈利认为马奇班教授肯定是那个驼背的小个子女巫，脸上皱纹密布，像蒙着一层蜘蛛网。乌姆里奇正在毕恭毕敬地跟他说话。马奇班教授似乎有点耳背，用很大的声音回答乌姆里奇教授，其实他们之间只隔着一英尺。 旅途很愉快，旅途很愉快，我们以前来过许多次了， 他不耐烦地说。 我说我最近一直没有得到邓布利多的消息。 他说着就在门厅里四处张望，似乎指望着邓布利多会突然从某个扫帚间里冒出来似的。 怎么还没弄清他在哪儿？ 还没弄清， 乌姆里奇说着，恶狠狠地瞪了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一眼。他们此刻在楼梯脚下故意磨蹭，罗恩假装系鞋带。 但是我敢发誓，魔法不很快就能把他抓获。 那可不一定， 小个子的马奇班教授大声说， 如果邓布利多不想让人发现，那就没戏。我应该知道的，当年他参加 NEWT 考试时，我亲自考他的变形术和魔咒学。他用魔杖变出的花样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。 是啊，是啊， 乌姆里奇教授说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正往大理石楼梯上走，尽量把脚步拖得很慢很慢。 你们到教工休息室去吧，你们一路辛苦，肯定很想喝杯茶。 这个晚上大家过得很不自在，每个人都想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，但似乎谁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。哈利早早就上了床，但很长时间没有睡着，感觉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。他想起了他在接受就业指导时，麦格教授愤怒地宣称要帮助他成为一名奥罗，哪怕这是他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现在考试迫在眉睫，他后悔自己没有提出一种比较容易实现的理想。他知道不止他一个人难以入睡，但宿舍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说话，最后终于一个个都睡着了。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五年级同学都没怎么交谈。帕瓦蒂不出声地练习咒语，他面前的盐瓶在急速扭动。赫敏又在复习咒语成就，他读得可真快， 眼神看上去都模糊了。纳威手里的刀叉不停地掉落，还把橘子酱给打翻了。吃完早饭，其他同学去上课了，五年级和七年级同学就在门厅里转悠。九点半，他们一个班一个班地被叫进礼堂。礼堂里已经重新做了布置，跟哈利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他父亲小天狼星和斯内普参加 OWL 考试的情形一模一样。四张学院桌子被搬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单人课桌，都面朝礼堂尽头的教工桌摆放着。麦格教授面对着他们站在前面，大家坐定安静下来后，麦格教授说， 可以开始了。 他把旁边桌上一只巨大的沙漏翻转过来，那张桌上还有备用的羽毛笔、墨水瓶和一卷卷羊皮纸。哈利翻过自己的考卷，心砰砰地狂跳着。坐在他右边第三排向前第四个座位上的赫敏已经开始奋笔疾书。哈利低头看着第一个问题，一，写出让物体飞起来的咒语，二，描述挥动魔杖的动作。哈利脑海中闪出一根棍子，他嗖地飞到高空，然后重重地落在一个巨怪的后脑壳上。他微微笑了笑，埋头写了起来。 还不算太糟糕，是吧？ 两个小时后，赫敏在门厅里担忧地问，手里仍然抓着试题。 我不敢说我的快乐咒考出了水平，我只是把时间耗完了。你们把打嗝的破解咒写出来了吗？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写，我写的好像太多了。还有第23个问题。 赫敏， 罗恩板着脸说， 已经考完了，我们不想每门考试结束后再考一遍，考一遍就够糟糕的了。 五年级同学跟全校其他同学一起吃午饭，四张学院桌子在午饭时间又出现了，然后排着队走进礼堂旁边的那个小房间，等着被叫去参加实践考试。一小群同学按照字母顺序被叫走了，留下来的同学喃喃地念着咒语，练习魔杖动作，不时误捅了别人的后背或眼睛。赫敏的名字被叫到了，他浑身颤抖着，跟安东尼·戈德斯坦、格雷格里·高尔和达芙妮·格林格拉斯一起离开了小房间。已经考完的同学没有再返回来，所以哈利和罗恩不知道赫敏考得怎么样。 他肯定没事，记得吗？有一次考魔咒，他得了112分呢。 罗恩说。十分钟后，弗利维教授喊道， 潘辛、帕金森、帕德玛、佩蒂尔、帕瓦蒂、佩蒂尔、哈利波特， 祝你好运。 罗恩轻声说。哈利走进礼堂，手里攥着魔杖，但攥得太紧，手都在发抖。 托福迪教授有空，波特。 站在门口的弗利维教授尖声说。他给哈利指了指远处角落里一张小桌子后面的主考官。那人看上去年纪最大，脑袋最秃，离正在考德拉科马尔福的马奇班教授不远。 是波特吗？ 托福迪教授说。他看看笔记，又从加比眼镜上方注视着哈利走近。 大名鼎鼎的波特。 哈利从眼角清清楚楚地看到马尔福朝他投来恶毒的目光。马尔福正在让一个酒杯漂浮起来，结果酒杯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哈利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托福迪教授也鼓励地朝他露出了微笑。 这就对了， 他用苍老的颤颤抖抖的声音说， 没必要紧张啊。 好了，我想请你把这个蛋杯拿去，让他做几个侧身翻给我看看。 总的来说，哈利觉得自己做得还不错，他的漂浮咒肯定比马尔福的好得多。不过他后悔不该把变色咒和生长咒弄混，结果那只本该变成橘黄色的老鼠惊人地膨胀起来，一直变成了獾那么大，哈利才纠正了自己的错误。 他庆幸赫敏当时没在礼堂，后来也没把这事告诉他。不过他可以告诉罗恩，罗恩把一个盘子变成了大蘑菇，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那天晚上根本没有时间休息，他们吃过晚饭就去了公共休息室，埋头复习第二天要考的变形术。哈利上床时，脑袋里嗡嗡响着各种复杂的咒语范例和理论。第二天上午的书面考试中，他忘记了转换咒的定义，但是实践考试远不像他预想的那样糟糕。他至少让他的裂隙完全消失了，而邻桌的汉娜·艾伯真是不幸，他完全晕了头，竟然把他那只白鼬变成了一大群火烈鸟，导致考试中断了10分钟，人们才把那些鸟抓住送出了礼堂。星期三进行的是草药课考试，哈利觉得自己考得还算不错，只是被一株毒牙天竺葵咬了一小口。星期四考黑魔法防御术，哈利第一次觉得自己肯定有把握过关，笔试没有任何问题。实践考试中，他当着乌姆里奇的面操练各种破解咒和防御咒，感到特别过瘾。乌姆里奇站在通往门厅的门边，冷冷地注视着他。 太好了！ 托福迪教授喊道，这次又是他考哈利。哈利刚才展示了无懈可击的伯格特驱逐咒。 确实很好。好了，我认为可以了，波特。除非…… 他把身子往前探了一点。 我听我亲爱的朋友提贝鲁斯·奥格登说，你能变出一个守护神，是吗？作为加分。 哈利举起魔杖，直视着乌姆里奇，想象着他被解雇的情景。 护神护卫！ 银色的母鹿从他的魔杖尖上窜了出来，一直跑到礼堂那头，所有的主考官都扭头注视着他。最后他变成一团银雾消失了。托福迪教授兴奋地拍了拍骨节粗大青筋毕露的手。 太棒了！ 他说， 很好，波特，你可以走了。 哈利经过门边乌姆里奇身旁时，两人的目光相遇了。乌姆里奇那肥阔松弛的嘴巴露出一丝狞笑，但哈利没有在意。他觉得自己刚才得了个优秀，除非他的判断存在严重错误，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，生怕自己果真判断失误。